弥陀翻作量。那佛是什么意思呢？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用两个字来解释佛的意思，一个是用光，一个用寿。光代表什么？光代表空间，寿代表时间。我们今天讲时空，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善法都离不开阿弥陀佛。阿弥翻作无量，光中的无量，寿中的无量，全是自信。万善同归也，你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一尘了义万善同归。牢牢地抓住，执着，执着它。所以净宗持名念佛叫执持名号，这就是执着。你看，不执着别的了，把其他的执着全放下，就把这个执着换过来，这叫究竟方便。这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呢？这主是就是自信。自信的信得了。南无两个字是梵语，意思是皈依的意思，皈命的意思。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我什么都放下了，我今天完全依靠到阿弥陀佛。十方三世无量劫来所宣扬的无量的佛法，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。你看，一句阿弥陀佛展开48遍，四十八愿展开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那就是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。阿弥陀佛总纲领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那顶尖呢？这个认识清楚不容易。我学佛的时候差不多30年的时候才明白了这种事情。感到无比幸运，无比的欣慰。再也不会动摇了，再也不会怀疑了。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，有无量德能，有无量相好，只要你想得出来的，你能说的是全是无量，无量无边，无尽无数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了，总名称。你念谁呀？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。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把所有一切佛全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不但过去佛在里面，现在佛在，未来佛也在其中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总名称，又是自信的名称。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？常寂光啊，无量寿啊。所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，

用念佛这个方法彻悟自性啊，跟宗门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样的境界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啊。这个时候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就显现啊。要紧的自己真干了，真干是自己真放下了，真把这个当作一回事情啊，当作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去办。啊，这我们这一生才能做到啊。祖师大德教我们一心念佛，这有效啊。啊，一心，这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这才叫一心啊。这个一心叫真诚心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。你能够把真诚保持，弥陀经上讲的，你能保持一天，上根的人就开悟了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最下的根性七天也能成就，能够支持到七天啊。一心念佛，心里头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了，七天成就。所以精进佛期他的目标就在这里啊。念佛如果立心一时，那叫什么？那叫理念。得一心不乱叫理一心不乱，那不用心一时啊，不用心一时就是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念阿弥陀佛，那个念到一心不乱，那离一心不乱，那跟禅宗大彻大悟跟教下大开圆觉是同一个层次的境界。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，无量觉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念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。所以念佛会开悟啊，啊，得无生法忍就是开悟啊，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跟禅宗功夫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了。开悟之后就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你所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你一听就懂。啊，一看就明了啊，开悟了。我们天天念这个，念兹在兹啊，念久了不知不觉就明心见性了。阿弥陀佛不是别人的，真的是自己啊，这不能搞错了。他自己本来是佛啊，现在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成佛啊。你想想能不成佛吗？本来是佛，现又作佛，是故当下即佛，这个话是实实在在的话

换一句话是人人都可以去。入学的条件只有三个字，叫信愿行。头一个你要真心，要相信他。你不相信没法子。第一个相信。第二个你很希望去，真想去。第三个写的是他就一个方法，就劝你念阿弥陀佛。你就念佛的名号。佛的名号是个信号，像我们在太空当中旅行一样，这是个信号。你心里头只要守住这个信号，这个航线就没有错误。这就是从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航线。你要把这个信号丢掉了，你就偏差，走偏差了。你就到不了目的地了。时时刻刻心里头不离开阿弥陀佛，那你就会到达。弥陀经要解里面讲啊，念佛人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你只有信有愿，你就决定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四徒三杯九品，品位高下，那是你念佛功夫的神仙。这两样，你说哪一样重要？信愿重要啊，信愿决定你能生啊。功夫是次要啊。功夫是到那里品位高下，品位下一点也没关系。下下品往生，你看阿弥陀佛多慈悲，他以本愿威神加持你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。他们又说凡身同居族，下下品在外，没有这个说法。没有这个说法，就是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全都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这还得了啊，我们从散乱要念到清净心境界，这个重要。清净心现前呢，那一定要经得起考验。顺境你是不是还有欢喜心？有没有贪念的心？有这个心不行的。你在散了，你不在定了。逆境现前，你有没有怨恨心？有怨恨心，你还是得善，你没得到定。得定，你才有把握往生。不得定，没把握。这个关系太大了。昨天造的罪业可以忏悔呀，我今天改过自新，今天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往生。那什么不能往生？今天还在造，那就没法造，就怕临命终时还造业。造什么业？最后一口气没咽气的时候，还有作事作利的念头，还有名闻念雅的念头。还有哪一个人对我过不去，我还没报复的念头，对家亲眷属的贪爱，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念念不舍，那就不行了。都要舍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一丝毫挂碍都没有了，这才能走得了。关键在最后的一念呢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天天都要想到放下，彻底放下。今天佛来接引我，立刻就去，

那真的一点不假了。你们到阿弥陀经去找，看是哪一句。但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，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现在就同心啊，阿弥陀佛是什么心？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这阿弥陀佛的心啊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愿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个愿望具体就是这一部经上讲的四十八愿，跟阿弥陀佛同解啊，这部经真正明白了，真搞清楚了，一向专念给阿弥陀佛同心。你看，你跟阿弥陀佛四同，心同、念同、解同、行同，这就是完全相应了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了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你不往生谁往生啊？宗门老师常常看问学生，你会吗？信宗也不例外。你会念吗？会念跟不会念差距很大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很多大众啊，提出很多问题啊，这些问题都是废话。都是妄念啊，妄想都应该放下。你修净土了，你还会有这么多妄念？你没修啊。那我为道场为众生还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净念相继，你肯定得诸佛如来加持啊，阿弥陀佛护念啊，龙天善神帮助你处理这些杂物啊，不用操心啊，啊，一心专念。那我们也相信，不出三年，你成功了，你做佛了，念佛的心态重要啊，跟禅宗宗门的意趣是相同的。你会念吗？啊，今天念佛是在讲啊，会念的人太少了。不会念的人太多了啊！凡是真正会念的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；不会念的，哦，三途六道通通有份。那我这才明白了，诚慧心念佛啊，念佛还发脾气，还生气，这是地狱道啊！念佛不断贪心，恶鬼道；念佛愚痴。 邪正不分，是非不明啊，出生道啊。能把五戒十善做好，那真念佛才能到人道啊！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，绝大多数不会念，不会念就口念弥陀心善啊，都不会念。不会念的人多，会念的人不多，会念的人个个往生。那不会念的人跟阿弥陀佛结个化缘，那什么时候成就？那慢慢再等机缘。那这一生不会成就啊！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里头无比殊胜庄严的法门，念佛法门呢、啊？这你会不会念呢？啊，我天天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怎么不会念？不会念。如果会念的，把烦恼习气都念掉了，那叫真会念。啊，你看宗门大德常讲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那个念头妄念呐、啊，起心动念全是妄念，啊，分别执着，这是最初的妄念，啊，念头一起，立刻用这一句佛号把它取而代之，啊，也就是把这个念头打掉，啊，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慧念，凡夫肯定起念头。起念头不怕啊，念头一起马上就觉悟啊，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了啊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这真念佛了，这会念啊，不起念在一起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就相应了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这真功夫啊。这个痴念，大势至菩萨讲的标准可不能忘记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要这样念才行啊！都摄六根就是放下万缘，一定念就是净念，你要不能都摄六根啊，眼睛往外面摄相跑，耳朵要往深层上去听，你的心呢都在外头，都在六尘境界里头啊，也就是你的心散乱了。都摄六根，心就定了。我眼不见色，耳不闻声，定了。啊，学观世音菩萨，反闻闻自性。耳朵本来听外面，不听外面，听里头。里面什么？里面是自性。这回头了，真的是清净心。是平等心，这经念里头有一句佛号，这一念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与自信性德相应，念到自信般若现前，那就叫豁然大悟，这明心见性，这理一心不乱的，这大势至菩萨教给我。这一句话啊，所以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智愚贤盲，每个人都能念，随时随地都能念，

啊，世上有念佛没间断，理上理上没有。如果我们真正明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念，你就明白了。世上呢，世上是相思相续相，相思相续相根本就不存在。那为什么会念？这化而如是啊，这自然的，每起心动念，佛号不断，这是什么？无始无明的习气。这习气会不会断呢？不会断。为什么不会断？因地里面曾经发了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无念而念的，就是这一愿的具体现象。这个现象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。两边不住，不住有念是不住有啊，不落无念是不住空啊。两边合一了，两边不见了，啊，有两边是边界，两边没有，这叫正知正见，佛知佛见。我们从相上看，所念之佛呢，历历分明。所以这一种念佛，你不能说他有念，你也不能说他无念啊，也可以说他有念，也可以说他无念。无念而念，念而无念，言思如去，不可名状。那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办法用言语讲清楚啊，越讲越迷惑。所以古德有十念法，印祖传给我们一口气讲一念啊，不拘佛号不少啊，我们念四个字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静一口气讲一念。所以我也想了个十念法了啊，我这个十念呢，就是十声名号，一句就是一声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十念是只有两分钟啊，就做完了。早晨起来一次啊，三餐饭的时候三次，这早晚就两次，三餐饭呢这就五次啊，在你去工作啊，上班下班啊，上午上班下班，下午上班下班，九次。那时时刻刻不忘有好处啊，啊，伊斯兰教一天是五次祈祷，我们这一天在生活当中九次念佛，啊，每一次呢就是十句佛号，养成这个习惯好啊，

那嗔是念出声音，口念啊，念呢，念是意念啊，心里头真有，嗔是口上有，念是心上有，心口也如，表里不二，这人叫真念佛了。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念佛人啊！每一天也在念佛堂啊，念个千声万声，不想念。临终的时候还怕死，那这种人多，今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真的能生欢喜心吗？真的就想跟他走吗？啊，真能把眼前身心世界啊，名利亲情彻底放下吗？这都是在考验我们自己，我们到底是真干还是假干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不假了，是真的呀。那你真肯干呢，那阿弥陀佛就真来了。你说你念了十几年了，阿弥陀佛都没念来，是什么呢？你的心不真诚不恳切啊，你念阿弥陀佛的笑啊，哎，虚情假意呀，不是真的吗？真的就来了吗？啊，是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啊，我们的真干啊，决定能成就啊。云阔法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啊。那么至于念佛念了三年功夫成就往生的，这太多了。那个往生的条件是什么？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是真诚心。我们有没有真诚？我念佛的时候用真诚心，我不念佛的时候就用虚伪心，那叫做心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起心动念跟四十八愿对照，你跟哪一愿相应？可以说一条都没有啊，你怎么能往生？你先把从心想生，所以念头就太重要了啊！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你是什么境界？极乐世界的境界，阿弥陀佛本地风光的境界，这样得了吗？那我们天天念佛，为什么境界不现前？你不会念。为什么说不会？你的佛号跟阿弥陀佛的心没有连在一起啊。 我们中国古人讲母子连心，儿子真想妈妈，妈妈也真想儿子啊，所以当他们相念的时候就有感应。我们跟阿弥陀佛也要像母子关系一样啊，那才行啊，那叫真念佛，能念的是真心，所念的就是真佛。那为什么修净土的人这么多，往生的人那么少？你不是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过在你，不在法门，不在境界。你要是如理如法的修，真的万修万人去，一个不漏。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那善根是什么？福德是什么？因缘是什么？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，的人生是因缘，遇佛法是因缘，遇大乘是因缘，啊，遇华严遇净土这是了不起的因缘。善根是什么？信解。你是不是真信？如果还有怀疑，你的善根有问题，你对这个世间还放不下，还有留念，那就完了啊，那你就很难成就了啊。所以真没毛病啊，理论方法都没毛病，毛病出在自己烦恼习气，不是佛号不灵啊，是我们自己不会用心。啊，那么念佛人，你的目的是想求生极乐世界，信愿行。我们看看修净土的人，有几个人真的去做？啊，每个人都说：“哎，我相信啊，我发了愿了。”其实你细心去反省，你的信不是真信。啊，这个世间名闻利养，你接触到了，你还会动心，你还会贪念，这心就不正了，愿也不正了。啊，不是真心起愿。啊，所以你念佛多年，感应都没有，感应没有做，最后呢，最后就不相信，是我们自己做的功夫不够，我们自己把经典呢误会了，那不是正确的理解啊，一知半解，盲修瞎练啊，这还要冤枉佛，啊，冤枉经典，你说你这罪过多重？你不要看修净土的人多啊，好像天天在念阿弥陀佛，管不管用？不管用。为什么不管用呢？他不信啊，他还相信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。今天这个地方法师给你讲经啊，你今天晚上去做一笔生意可以赚一百万，你是来听经放弃了一百万，还是去赚一百万呢？今天经就缺一课，缺一堂就无所谓了啊，肯定是去赚一百万去了啊，他就不来了。从这些地方啊，细心去观察，真正相信的人不多啊。所以呢，不相信，他也常常到这听经的时候去。李老师说一句话很有味道，说什么呢？来消遣消遣吧。哦。原来这些人到佛堂来学佛是消遣，但没事干，坐在家里感到无聊，那佛堂就叫做热闹热闹，不是真学啊！

今天阿弥陀佛没来，等了一天没来，那明天还是做如是想，天天做如是想，给学佛同学做个样子，那肯定有一天阿弥陀佛来了。阿弥陀佛，你做样子就够了，啊，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别的，彻底放下了。啊，放下不是把事都扔掉，今天这一天事情还不照干，心里头痕迹都不落。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想的是阿弥陀佛，真念佛，不搞假的。怎样把念头化解的呢？念阿弥陀佛就化解了。我早年在台湾有一位老居士，过年的时候来看我做法事，他说我现在心很清净，我什么都放下了，可是就是孙子放不下。我就告诉他，你能把阿弥陀佛想成是你的孙子，你就成功了。他并没有念孙子孙子，他心里都真有孙子，时时刻刻都有孙子的影子，阿弥陀佛挂在口上，里头心里是孙子。这不往生麻烦可大了，就得搞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，不想再搞了。那这六道里面的东西是不再去沾染它了，你心就定了，什么都不想。真念佛是什么？一切缘都能放下了，二六十中啊，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放下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教也统统放下了。为什么？你会从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从四意心到离意心，念到四意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会念佛的人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人，在卧的人阿弥陀佛，好人坏人都是阿弥陀佛，好事坏事也是阿弥陀佛，你一定生极乐世界。你要是把好人坏人善事恶事分得那么清楚，你去不了，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错了。心里头安然淡泊无事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对一切人阿弥陀佛真是阿弥陀佛。对一切事也都是阿弥陀佛。他念佛成功。为什么呢？天地万物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自信嘛，所以无论对人对事对物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三昧。他已经住在念佛三昧里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无论干什么都是念佛，都没有离开。都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叫金庸求真经。

庙会都参加，他不去了，就在家里念佛，家里设了个佛堂，三年。啊，走的这一天是晚上，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吩咐儿子媳妇，儿媳妇非常孝顺，说：“你们先吃饭，我去洗个澡。”那其实家里人都等他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，啊，就去浴室看看，真的洗过澡了。啊，叫也没人答应。走到佛堂，哎，他老人家穿着海青，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站在佛面前，叫他也不答应。仔细一看，走了。啊，他往生了，邻居都来看了，站着走的。啊，大概我们想的是不告诉家人，告诉家人恐怕家神呢要障碍他，啊，他就没那么自在了，啊，真的是自在潇洒走了。亲眼看见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盈科法师三天三夜，不眠不吃不休。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真诚。啊，这个时候恐怕地狱苦啊，求救命啊，真干啊！啊，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阿弥陀佛真慈悲啊，你真干，他真照顾你。盈科法师给我们做的表法啊，就是真的怕地狱苦，万念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当下就求往生啊，什么寿命多少不要了啊，在这个世间都是造业。啊，只要我们自己放得下，平息万缘，真干，这往生难不难呢？不难了，问题就是肯不肯放下，关键就在此地。念佛往生的，啊，给我们展示出瑞相。那人家觉悟了，就是万缘放下了，那觉悟之后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四字红名，不是六字，阿弥陀佛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他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无所有，什么牵挂都没有，他走得自在啊，走得潇洒了啊，真的走了啊，一点不是假的。在几年前，黄忠昌居士是三十多岁啊，他为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了一个实验，实验成功啊，闭关念佛，预定三年。念到两年十个月 还差两个月满三年。欲知时至，没生病，阿弥陀佛接他往生。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瑞相稀有啊，啊，留下来的舍利啊，还是供奉在深圳。啊，这叫什么慧念啊？不会念，念三十年也不能往生。啊，会念的人呢，不到三年就成功了。他在给我们实现做正转，给我们做正转。啊，所以学佛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祖师说这个话意思很深。你会吗？这一句话用得很深，你会不会啊？会就有成就，不会就没成就啊。啊，千万别错用了心。咱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条件很简单啊，你真的相信，真想去啊，真念阿弥陀佛，一天念十年都行我们今天念佛，手上拿着念珠啊，古大德教我们口念佛不间断，手掐念珠也不间断，这个里头很深的意思，不但是自行的，是化他，给一般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！人家一看到，哦，这个人在念佛，但看久了太想念佛。啊，你就传染给他了。真正用意在这里，劝人念佛，不必用言语。你做出这个样子，就是劝人念佛。所以，为什么要念佛？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在这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你看周围附近有意无意他都听到了，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了啊。我们手上常常带着念珠，人家一看，哎，这是佛教徒，你看他就有个印象，哎，有佛啊，那佛就印到他心里去了，这就是帮助他了啊，有意无意啊，你去帮助他。啊，随一个出家人，哎，他的功德一般人不能比啊。不管他是好出家人，是不好的出家人，那个无所谓，他个人因果，个人成长。他那个样子走出去，那你说佛教，那个佛的印象就印到阿赖耶去了，这个功德就很大了。他在去佛宣传呐，啊，让大家都知道有佛啊。啊，用意在此地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这在现在讲的宣传嘛。啊，这个形象一句话不说，你到街上走一遍，你说多少人种了善根。